的眼是我的花园，让我迷途的海，从未想过要离开，那是幸福的爱。有一天梦已不在，哦，还离开，梦已空白，我留下来在风中。